想了半天，哎，他把铺板往斜里拉了拉，这样呢，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4年，演播丁涵。 我知道那种纪念死者的要求过于随意，然而也需要在当地做出大量有组织的预先规定，因此以增加的热情为许多在当年凡尔登战场上的漫游小路做了标记，特别是通过总统和总理在那个值得纪念的1984年9月22日在尸骨存放所前勉强为之的那种象征性的手拉手加以促进。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人还力求以两种语言的提示牌提供帮助，比如通往漫游的目的地意思是死去的男人，尤其是因为那里和在浸透了血的乌鸦森林附近如今已经覆盖着绿色植被的荒凉的洼地里，可能始终还有地雷和没有爆炸的炸弹。因此，在已经有法文的警告不准入内的牌子上面，必须增加我们的德文严禁入内。人们也不应该迟疑，在一些特定的地点以并不引人注目的提示牌提醒人们想起，在这里就像在战场的许多漫游目的地一样，被安排了一次引人深思的停留。比如在可以看到那个名叫弗劳伊利的村子的断壁残垣的地方，现在有一座小教堂呼吁人们相互和解。在304高地上，1916年5月至8月，这个高地曾经多次被攻占，在反击中又多次被夺回。这种提示并不缺少某一种紧迫性，因为总理来到我们的康森沃利士兵公墓，紧接着又去了在多瑙蒙特堡地段的法国公墓，在那里有了与共和国总统的历史性的握手。打这儿以后，来公墓的游人与日俱增，一辆大巴接着一辆大巴。一些旅游团组过于观光性质的举止引起了一些抱怨。尸骨存放所的圆顶架在一个外形像炮弹的塔楼上面，在这里经常只是 经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节目。因此，在仅仅陈列了130,000法国阵亡将士的很少一部分尸骨的玻璃橱窗前面，有人发出笑声，并不是罕见的事。更恶劣的是，还可以听见一些下流的评论。有的时候，那些过于简练有力的话也会传到外边。他们表明，总理与总统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姿势，努力做出贡献的，那项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伟大的和解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们对我们这方面的反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事实也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为了纪念法国阵亡将士，树立了15,000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的碑文是为法兰西而死。每个十字架的前面还种植了蔷薇灌木丛。然而我们的阵亡将士却只有黑色的十字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并且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花饰。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们，他们的代表作是时代社会生活精神意识的折射和映照，是他们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20世纪的文学精华，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这里要说一下，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要对这些抱怨给予回答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涉及到有关战争牺牲者的人数，同样也常常令人一筹莫展。长期以来都是说双方各阵亡350,000将士，对于在35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有100万人阵亡的说法，我们认为是夸大其词。大概总共只有50万人阵亡，在战役的中心地带，每平方米大约有7至8人死亡。他们在争夺多瑙蒙特堡和福克斯堡，在弗劳伊利附近，在304高地以及寒冷的土地上的激战中捐躯。这个词表达了整个凡尔登战场的那种贫瘠的粘滞土壤的特性，在军界通常都使用损耗战这个概念。然而不管损失可能会有多大，当我们的总理和法国总统手拉手的站在尸骨存放所前面的时候，他们给了一个超过任何数字的信号。虽然我们这些人也是扩大的代表团的成员，其中大概也会有恩斯特·荣格尔这位年事已高的作家和这种无畏牺牲的时代的见证人，但是却只能从背后看见这两位政治家。后来他们共同栽下了一棵槭树，因此事先就已经确保这一象征性的行动 不是在始终还有地雷的区域进行。一般人都喜欢计划中的这一部分。与此相反，在附近地区同时进行的德法联合军事演习却不太受欢迎。我们的坦克在法国的公路上开过，我们的龙卷风战斗机低空飞过凡尔登，这些都是这里的人们不愿意看见的。假如代替军事演习，我们的总理走到一条做过标记的漫游小路上，一直走到那个叫做四根烟囱的地下掩蔽部的断壁残垣的跟前，肯定会更有意义。1916年6月23日，巴伐利亚军团和法国的高山射手为争夺这里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损失惨重。安排总理在这里若有所思的逗留，绝对是超然于所有象征性之外的，而且尽可能的偏离了礼仪规定。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 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85年，演播刘青。 我亲爱的孩子，你想知道我在80年代的经历，因为这种个人的信息对你的题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硕士论文很重要，我很愿意帮你。但是你现在又写信告诉我，应该是关于消费行为方面的赤字，对此我只能提供很少的帮助，因为你的奶奶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抱怨的。除了你爷爷这个最可爱的、无人可以替代的人之外，我什么都不缺。最初在我腿脚利索的时候，我半天在隔壁的快速洗衣店帮忙，甚至还在教区做些事情。但是你问我在空闲时间做什么，老老实实的说吧，我只能承认，整个80年代，我是一部分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一部分是相当快活地度过的。特别是自从腿脚不太愿意听我使唤以来，我几乎连家门都不出，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我从来就不太喜欢。这一点你亲爱的父亲母亲可以向你证实，但是通常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在你多次问到的政治方面，甚至什么也没有，只有司空见惯的许诺。在这一方面，我和我的邻居舒尔茨太太始终意见一致。他在这些年里啊，一直照管着我，真是令人感动啊。而且我必须坦率地承认，甚至远远地超过了我自己的几个孩子。可惜你的那位亲爱的父亲 也不能例外。我只能信任舒尔茨太太。有的时候，她在邮局上早班，她就会在下午过来，而且带来一些她自己烤的点心。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舒舒服服，常常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不管放什么片子。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达拉斯和黑森林诊所。伊尔泽·舒尔茨很喜欢这位布林克曼教授，可我不怎么喜欢他。但是当后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放《菩提树大街》的时候，这部电视啊，现在一直还放着呢。我就对舒尔茨太太说，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像是从生活中随手抓来的，就跟正常生活里发生的一样。这种经常性的混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伤心，争吵和谅解，许多忧愁和苦恼，就像是在我们这条居特曼大街上发生的一样。即使比勒菲尔德不是慕尼黑，在我们这里街角的酒馆是一家饭店，已经有好几年不是有一个希腊人，而是有一个意大利家庭相当规矩地经营着。但是我们这里负责管房子的那位女士啊，也跟菩提树大街三号的埃尔泽·克林格一样的爱吵架，老是在她丈夫身上找茬，真会变得阴险狡猾。母亲拜莫尔真是善良的化身，总是注意倾听别人的困难，就跟我的邻居舒尔茨太太差不多。他自己的几个孩子已经够他操心的了，他的女儿亚斯敏也跟拜莫尔家的玛丽安很像。老实说吧，和一个外国男人保持着一种颇成问题的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那是从头看起的。我想是在12月开始放的。在放圣诞节节目的时候，就发生了亨利和弗兰茨为了那棵小里小气的圣诞树而争吵的事儿。但是他们俩后来啊，又言归于好。在拜莫尔家里，虽然圣诞夜很凄凉，因为玛丽昂一定要和他的瓦西里去希腊，但是汉森·拜莫尔却带回来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孤独的越南人巩先生也受到邀请，所以啊，大家还是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在和舒尔茨太太一起看菩提树大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起自己早期的婚姻生活。那个时候，你爷爷和我在一家当时就已经有电视可以看的饭店里看了电视连续剧《辛勒曼一家》，当然了，只是黑白的，肯定是在50年代中期呀。但是你为了写硕士论文，想知道在80年代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对了，就是在拜莫尔太太的玛丽昂脑袋上戴着一个还在流血的大口子，很晚才回到家的那一年，开始上演了鲍里斯和史黛菲的戏。 我平时啊不怎么喜欢网球，总是打过来打过去的。但是当称作布里尔姑娘和莱门小伙子的这两个人越来越出名的时候，我们呢也开始看了，经常一看就是几个钟头。舒尔斯太太很快就弄明白发球和回球是怎么回事儿。至于平局决胜制是什么意思，我是怎么也弄不明白，所以啊不得不经常的提问。温布尔登公开赛的时候啊，我们的鲍里斯战胜了南非的一个网球选手，第二年又打败了那个我们大家曾经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捷克人伦德尔。当时啊我可真是为我们的包贝勒担心呐，他才刚满17岁呀。我伸出两个大拇指祝他成功。后来在89年，当政治方面终于又出事儿的时候，他在温布尔登对瑞典人埃德伯格经过三局苦战，终于再一次获得了胜利。我真心真意的大声叫好啊。我那可爱的女邻居也是这样的。舒尔斯太太呀，总是称为正手小姐的那位 Steffi 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感兴趣过。对他的父亲，那个引起了许多肮脏的桃色事件、偷税漏税的家伙，我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我的从来不肯让步的包贝勒却可以放肆无礼，有的时候甚至到处插嘴管闲事。只是对他不愿意交税所以移民到摩纳哥去的行为，我们两个都不满意。我就问舒尔茨太太，非要这样做吗？后来呀，当他和史黛菲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甚至开始为努特拉巧克力酱做广告。虽然当时他在电视里把餐刀舔干净，调皮的微笑的时候，看上去那是挺可爱的，但是这肯定不是必须的。他毕竟挣的钱要比花出去的多得多呀。但是啊，这都是90年代的事儿了。亲爱的孩子，你想知道的却是我在80年代的经历。不管怎么样，早在60年代呀，我就和努特拉巧克力酱打过交道。当时我的几个孩子都喜欢把这种在我看来就像是皮酱油似的玩意儿涂在面包上。问问你的父亲，他是不是还记得这玩意儿啊，每天给他和他的几个弟弟带来了多少不愉快。我们家里真正是大吵大闹，甚至有人摔门什么的，就跟菩提树大街里边差不多。这个电视连续剧呀，现在还一直在放着。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32集。我被 Margie 领到了他的逍遥宫。这间房就仿佛是许多别的房间的一本纪念册，保存着许多别的生活的片段和一鳞半爪，就像一个个注脚那样。窗上的通风机发出像耳语般轻微的嗡嗡声。他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身上换了一件又长又宽大，显得有点飘飘欲仙的蓝衣裳，而且还带着一阵扑鼻的浓香。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时，马尔吉说： 啊，别担心，这种花露水 Mary 从来没从我身上闻到过。给你酒，杜松子酒加滋补剂。滋补剂我只是在杯底里放了一点点，这是杜松子酒，纯粹的杜松子酒。你把冰块摇一摇，就会觉得它更凉了。 我像喝啤酒似的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感到它那火辣辣的热气马上传到双肩，又蔓延到双臂上，仿佛连全身皮肤都放光了。 我想你大概早需要这个了。 大概是的。 我会把你变成一头勇敢的公牛的，你要稍稍做一点抗拒，让你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一头公牛正需要这个。 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横七竖八满是拆货箱时割开划破的大小伤疤，指甲也不大干净。 Margie 拿起我搁在长沙发上的金角手杖， 我想你总用不着它来揍自己几下以便鼓起勇气吧。 你说你是我的对头吗？ 我新港镇一个陪人解闷的角色会是你的对头？ 我好半晌不作声，可以感到 Margie 越来越焦躁起来。 抓紧点时间吧，你一辈子都在那儿迟疑不决。我再给你喝一杯吧。 我从他手里接过满满的一杯，因为嘴和唇都异常发干，所以先忙着抿了一口，才勉强说得出话来，但声音还哑得像喉咙口堵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也许我是存心想谈谈恋爱。 跟一个真心爱着自己妻子的人吗？ Mary 吗？你对她甚至一点都不了解。 我知道她温柔可爱，而且还有点软弱无助。 软弱？她 它坚硬不屈的就像一副脚镣，等你这架机器开的都快散了架子，它还能照样好好过下去的。它就好像是一只用不着动一下翅膀就能借着风力凌空高飞的海鸥。这不是真话，出了一件什么大事，它准能安然无恙地脱身，而你却会烧成了灰。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你不想安抚我一下吗？你不愿意在我这个好心的老 Margie 身上发泄发泄自己的火气吗？我把喝剩一半的酒杯往一张茶几上一搁， Margie 迅速的像一条蛇似的马上把它拿起来垫上一只烟灰缸，用手抹掉了杯底留在茶几上的湿印。Margie， 我真想弄清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别装腔了，你是想弄清我对你搞的把戏到底怎么看？ 我在弄清你是怎么样的人之前，没法理解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我猜你大概是想做一次不花什么钱的游历考察吧。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照相机，把 Margie Young Hunt 彻底考察一番。我从前曾经是个挺不错的小家伙，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兼平平常常凑凑合合的舞蹈演员。碰上了一位大家平常所说的老头子，嫁给了他。他不光是爱我，简直是热恋着我。这就等于向一个挺机灵的小家伙奉献了一只金盘子。我并不怎么喜欢跳舞，同时见他的鬼，我当然也根本不喜欢干什么工作。后来我甩掉他的时候，他是那么心乱如麻。在立离婚字据时，连双方再婚时应该如何的条款都没写进去。我又嫁了另外一个家伙，过了那么一阵放荡胡闹的生活，结果送了他的命。20年了，每月1号就准时收到那笔赡养费。20年来，我没干过一天的工作，只除了不时收受那些爱慕者送来的礼物。想起来不像已过了20年似的，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个挺不错的小家伙了。 Margie 走到他那个小小的厨房里去，用手拿来三大块冰，丢进自己的杯子里，倒上了杜松子酒。嗡嗡响着的通风机带来了退潮的海滩上发出的潮气。他小声说， 你就要赚到大笔的钱了，伊萨。 你听说那笔交易了吗？ 那般高贵的绅士们全都是些下流胚子。 说下去。 Margie 使劲地把手一挥，他的酒杯一下子飞了出去，几块冰块像骰子似的碰到墙弹了回来。 上星期那个痴情的老小伙子中了风，他尸骨一寒，赡养费就不再来了。我现在又老又懒，想起来都害怕。我拿你当我的靠山，可是你让我觉得不可捉摸。我告诉你，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我站了起来，觉得两腿沉重，倒并不是摇晃站不住，而是沉重，仿佛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你现在到底做什么打算呢？ 马露露也是我的一个相好。 我知道。 你不想跟我睡觉吗？我挺不错呢，他们跟我这样说过。 可惜我不恨你。 这正是你让我觉得不可捉摸的地方。 咱们会想出个主意来的。我恨贝克，或许你可以拔光他的毛吧。 什么粗话，你是喝了酒脑子不太清楚了。 我本来应该心情好的时候才喝酒的。 贝克已经知道了你对 Danny 干的事情吗？ 是的。 他的反应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过我不敢再毫无防备地拿背朝着他了。 马洛洛倒是尽可以拿背朝着你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只是猜想，不过我还是准备把宝压在我的猜想上。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他的。马洛洛是我的朋友。 我想我大概明白了，你是想凭空煽起仇恨，这样你就可以利用把他，把他作为把柄。但是 Margie， 你这把柄是靠不住的。 这我还不知道吗，伊桑。不过我还是要把宝压在我的预感上。 你肯给我说说是什么预感吗？ 说就说，我敢打赌以后霍利家的十代人都会揍得你死去活来。他们歇了手以后，你自己还要继续用湿绳子揍你自己，用盐来擦你自己的痛疮疤。 就算这样，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你就需要有个朋友好好说说心里话，而我正是世上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心里有桩秘密是最烦恼不过的事了，伊桑。而那样做又花不了你什么，最多只不过是一点点小费。 我想我该走了。 喝干你的酒吧。 我不想喝了。 那下楼梯的时候别碰了头，伊桑。 我刚下了一半楼梯， Margie 追了上来。 你是存心把手杖留在这儿吗？ 哎呦我的天，不不不不不。 拿去吧，我想我这样做也算是个牺牲吧。 天正雨蒙蒙的，湿润冬花在黑夜里更显得甜香扑鼻。我两条腿那么软，以致真的很需要那根金脚手杖来拄着走路了。胖子威利有一整卷的手纸放在旁边座位上，以备随时擦他头上的汗。我敢跟你打赌，我知道你刚从哪个女人那儿来。 你准会赢的。 顺便说起，伊桑，有个家伙正在找你，坐着一辆大克莱斯勒汽车，还有司机呢。 他找我干嘛？ 我不知道，还问过我有没有看见你。我没露出去。 过圣诞你会得到礼物的，威力。 哦，伊桑，你的脚怎么了？ 玩扑克坐久了，脚打起盹来了。 是吗？那倒是会的。我要是再碰见那家伙，要不要告诉他你已经回家了？ 告诉他明天早上到店里来。 克莱斯勒高级车，真是辆狗娘养的大家伙，有货车那么长。 Joy 正站在前围门前的人行道上，显得萎靡不振，有气无力。 我还以为你已经上纽约去喝一杯冰香槟酒去了。 太热，下不了决心。进来喝一杯，伊桑，我正觉得没精打采呢。 喝酒太热了， Joy。 喝杯啤酒也不行吗？ 喝啤酒也怪热的。 我这叫什么生活呀，一天忙完了连个去的地方都没有。哎，也没个人可以谈一谈。 你该结婚了，乔伊。 那就更没人可谈知心话了。 也许你说的对。 我说的对极了，再没有比一个家累重重的人更乏味的了。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瞧着他们呀，眼前我就正瞧着一个。看来我只好带点冰啤酒去看看 Margie 肯不肯陪我谈谈心了。他睡觉是没准时间的。 我想他大概不在城里， Joy。 他跟我妻子说过，至少我记得是说过。他说他要到缅因州一直待到天凉。 见他的鬼。好吧，他没运气，那就便宜了酒店掌柜的。我去跟他谈谈一个虚度年华的家伙的伤心事吧，他也许不会认真听的。再见吧，伊桑，上帝给你好运。 金脚手杖在人行道上独独的发响，仿佛更加突出强调了我心中的惶惑不解。 我干嘛要对交易那样讲？ Margie 是不会说的，因为这会破坏了他的把戏，他一定要把手榴弹的保险栓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我刚从正街拐进榆树街，就望见那辆克莱斯勒正停在霍利家老屋旁边，不过它并不像货车，倒更像一辆灵柩车，车身黑而不亮，因为它沾满了雨水和公路上溅起的泥泞。它开亮着停车时用的毛玻璃前灯。夜一定很深了，榆树街上家家卧室里已经没有灯光。我浑身淋湿，而且大概在什么地方踩进过水坑，每走一步鞋里就发出满是积水的叽叽咕咕的声音。我隔着模糊的挡风玻璃看到车上有个戴司机帽的人。我走到这辆大汽车的旁边，用指节敲了敲玻璃，车窗在电动装置的嗡嗡声中滑下来，一阵用空气调节造成的人工的清凉气立刻扑面而来。我就是伊桑·霍利，你们正在找我吗？我看见从暗中显露出来的一排牙齿，在我们的街灯光下照得闪闪发亮的牙齿。车门一下子自动打开了，一个瘦削而衣着讲究的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是 Dunscombe， 是从Block Swan 电视台来的，我有话要跟你谈一谈。 他朝司机看了一下， 这儿不行，我们能进去谈吗？ 我想可以吧，家里人大概都睡了，你要是说话小声一些的话。 他跟着我顺着草地上的一条石块铺的小路走了进去， 大厅上守夜的灯光亮着。我进了屋，把金角手杖插进了象脚座里。 我打开了我那张大软垫靠椅旁边看书用的灯，屋子里寂静无声， 但我觉得仿佛是一种不大对头的寂静，有点令人心绪不宁的寂静。 我从楼梯口望上去，瞧了瞧楼上卧室的房门。 这么晚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的确是的。 我现在可以看清他了，他那副牙齿仿佛是他的亲善使节，但却跟他疲倦而警惕小心的目光不大协调。 我们希望这件事能保守秘密，今年是个坏年头，你大概也很清楚，先是被电台问答节目作弊的事弄得狼狈不堪，然后又是贪污受贿的风波和各种各样的国会委员会，我们不得不事事小心，这是个多事之秋啊。 我希望你直说吧，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你看过你孩子写的《我爱美国》那篇文章吗？ 没有，我没看过。他想让我出乎意外。 他的确做到了。